繼續 Marvel 英 Superhero 頻道，繼續係我同司令兩個嘅。依一 part 最輪到今年，因為依套兩套嘅時間比較近嘅，一套就三月，一套就四月，咁就比印象深刻之後，應該會多啲嘢講嘅。其實就係、是、 好近兩月咯，唔夠兩個月， 唔夠兩個月， 三月頭到四月尾， 係咯，落加埋後個半月到咯。講 Marvel 隊長先啦，依套嘢其實可能最初啲人會覺得，因為 Marvel 隊長其實有少少叫做唔係好睇好佢嘅，外界一般嚟講覺得佢會攋嘢機會幾高。因为人因为佢相传就系同 Marvel 队一挂 Marvel 队长都 Marvel 队拍亲都唔掂啊嘛，啲人传闻江湖都市传说。但第一集我又唔系太差都系，即系呢个年头 佢正常咯，咁可能可以再好啲啊，真嘅。佢同埋佢其实最尴尬夹住两套复仇者中间啊，啲人基本上期待佢有啲咩有啲咩線索去即係帶出嚟，但係似乎就冇嘅。如果睇咗之後就 正常嘅，因為佢純粹叫吸引，即係因為吸引係係咪睇啫嘛，純粹吊一吊你入去啫嘛。因為如果擺線索嘅話，我覺得佢又一來就係佢以 Marvel 工作室嗰種手臂主義，佢未必會俾Marvel 隊長嗰邊人知道劇情。 嗯， 佢最多會俾知道一啲簡單嘅前奏，等你加加減減。咁冇劇情預咗嘅，即係冇期待佢有啲咩嘢透劇超爆劇透嘅彩蛋，唔期待嘅呢樣嘢。我發現即係以前睇咗幾套都知啦。 但其實真係完全冇咁滯喎，純粹係帶出咗 Captain Marvel 呢個角色。 即係作有啲可以叫做第一集，即係叫做女性英雄啦。Marvel 女性英雄，即係有啲人成日攞佢同成套俾我，唔係好唔公平喎、啊。靓咁多，喂，好难揾到 Kate Blanchett 咁级数嘅靓女嘅大佬，即系衰蟹，我觉得佢都唔系真系唔靓女啊， Brie Larson 唔系靓女，即系佢又唔系丑啊，即系佢又 OK 啦，但系即系嗰句 Kate Blanchett 太靓，但系成条女行出嚟，哇，靓到震嗰只，咁样拍埋你冇得讲喎呢样嘢，我无可奈何，因为有阵时冇得比嘅，有一比嘅。啲小女好叻噶，啲小女揾仔女揾仔女掂喎。 系咁，但系Captain Marvel 呢度其实佢都刻意 tone 低咗，佢冇咁即系嚟佢套 suit， 佢唔会话好性感嘅。例如佢啲即系佢就算你当嗱，你套 suit 系定咗啦，但系佢平日着平日即系点讲？佢落到地球啦，佢都系着皮褛啊。佢唔会有啲好性感嘅衣着啊，又或者一啲搔首弄姿嘅場面， 因為佢要走出去江洋味，即係懶係女權主義，我有嗰個態度。但我睇下，即係有啲人成日驚佢就咩拍一套女權片，但係睇完我又覺得唔係好女權啫 ，OK 啫，因為即係荷里活嗰套所以叫做政治正確嘅嘢，又唔係好即係相比黑豹好明顯地，黑豹其實幾明顯有政治正確嘅啲嘢，但相比嚟講乜嗰樣其實 OK 嘅，我覺得佢喺呢度講其實頗為加得幾低嘅，好避就即係叫做好避重就避曬嗰啲太過俾人覺得係太過賣女權主義嘅嘢嘅。 其實佢聰明嘅，你 Marvel 呢方面相對聰明嘅，即係嚟黑豹咁成個國家都黑人㗎啦、即係佢個故事集中喺個即係佢個國家嗰度出發㗎嘛。另外你 Marvel 隊長就係、是、佢除咗你諗下，除咗 Nick Fury 之外，佢呢邊冇乜男性嘅主要角色噶嘛？佢連阿邊個阿 Coulson 啊，都即系阿 Agent Coulson， 佢都係好少戲份啫嘛。佢主要角色都係女多啊。 係啊，而祖力羅客串咗又做配角啫，都係以佢叫大把配角嗰只啫嘛，都係。 係咁，所以你唔佢其實佢係講女權，但係佢講嘅時候，你唔會覺得好大，因為。个画面里面大部分嘅都系女人，咁讲落好正常啫。 喂， 相对其实 A 四就反而刻意咗，佢特登有个画面系全部都系女人。 不过我一个画面冇所谓嘅，一个画面就即系叫纯粹系服务下女性观众，或者想睇啲作即系我觉得 A 四嗰阵间我就讲，但系我觉得所以嗱呢个咧Marvel 队长，我觉得佢咧女权未薄弱咗咧，其实系真系我系黑豹学翻嚟嘅经黑豹经验。一黑豹，我觉得佢最大咧批评最多就咩啊？太过政治正确，喂，太过说教味啊！黑人嗰个黑权嗰个 嘢咧，其實有啲係激嬲咗唔少啲唔係好中，即係又我又唔係話其他人嘅，係啲唔中意太過政治正確嘅味道咯。黑豹其實太過政治正確啦，太過有啲叫做咩説教味啊、黑權至上，我就心嗰個口啊，即係捧黑唔緊太緊要，會得罪咗啲白人觀眾或者咁，要佢刻意避咗啲嘅，薄弱啲，盡可能等啲因為討厭女權觀眾唔會覺得受即係受到刺激咁樣。因為我啲師 Marvel 係學習力幾高嘅，之前嗰套賴咗嘢嘅話，下一套佢就唔再中招啦。呢套話上次黑豹其實黑豹，我如果扣除咗啲黑人權，其實 OK 嘅 OK 睇嘅，但係因為佢太説教，因為哇捧得太緊要。咁你如果你唔中意呢，即係對黑人你唔係好中意黑人，或者係你對呢類説教片唔中意嘅話，你唔覺得問題咯？依個點？依個係佢嘅問題嘅。但相對嚟講，呢套就唔會即係你捉起佢降。即系会计解嗰个抵抗佢依类咁嘅嘢，我依个成功嘅喺经过黑炮之后得到嘅经验。古仔，因为佢话今次我其实最好睇就系佢80年代、90年代应该系 90年代 初嗰种 style 啊，即系嚟话就系 Windows 九五一八嗰啲嘢，即系话啲 Windows 年代，哇咁耐嘅，好正常。嗰啲咁嘅笑，我笑碌咗喺度。即系你唔系喺嗰个年代长大人咧，你唔知道你系对你讲一碌一张图咧，系一碌成几分钟。 喂，唔系真系唔知噶，因为有啲人咧，佢咪有一段落到地球，跟住上网嘅。佢一上网，然之后有啲吱咁样声，啲人真系唔知咩事噶。 但系嗰啲煲顶年代知噶嘛，56K 煲顶286嗰啲。 我知而家睇嗰啲有。即系点样一嚟已经系宽频嘅啦嘛， 一嚟光纤添好多，唔系冇冇咁光串啦，一年系已经八咩宽频上落嗰啲啊，咁21世紀头嗰啲，开始有八咩宽频嗰啲啦， 唔使半学， 但系我年代系打嘟跌跌跌咁样话， 系你虽然半学其实都唔系维持咗好耐，但系你有经历过，你就好深， 好佢系好佢满80、90年代，即系啲怀旧 feel， 因为佢好佢又特别啲，因为加时咧就70年代，雷神三咧就80年代 ，Marvel 就90年代，佢每三个年代唔同，都系怀旧，但三个年代唔同嘅，加时嗰度咧70年代嗰种 disco feel， 包括六月神咧就80年代嗰种科幻 sci-fi 嗰种 cyberpunk 嗰种咯 ，cyberpunk 嗰种咯，到包括最早咧就九十年代科技怀旧啦，啱好就有电脑啊，啱好像啲毛顶嗰啲嘟嘟嗰啲年代，即系你玩波子或者机系波子机嗰年代，你系即系好怀，我睇完就哇。好怀念啊！呢啲咁嘅嘢，即系喺个年代，有三十岁以上嗰啲人咧，知你会 feel 到嗰种味道噶。即系可以叫做即系出街嘅零和年啦，即系我哋叫平成初年嘅风景咯。日本就系、是、即系 Windows 九五揿张图至路记煲顶，但系嘟嗰个上网咧系一个好简单嘅 web 嗰啲，即系你会佢好多依系加入咗去你。揾翻我三十几年前嗰个感觉，几个人嘅呢样嘢，我其实几我睇得好开心啊！对我啲老嘢嚟讲，反而个古仔我唔好清楚原作啦。原作包括队长系咪点能量点嚟嘅？佢能力系，因为佢呢度就 原作就系、是、上一代嘅 Marvel 队长传得去嘅，即上一代 Marvel 队长。我冇嘅，即系啦，系个男人嚟嘅，咁、就教佢，即系教佢用力量咯，然之后就传将佢嘅力量传咗俾佢咯。 哦，今次又系 冇咗 嘅，今次无限魔又系无限宝石嘅能量爆意外爆咗佢身体度啊嘛。 系呢、這个系系咯转咗，因为原作嗰、那个Carol Danvers 系有一段时间佢未系 Captain Marvel 之前，佢系。即系佢都系 superhero 嚟嘅，但系佢就唔未担正咧，简单啲讲，咁就有段学习嘅时间嘅。咁但系而家就佢直接就系人类变嘅，就系、是、变咗 Captain Marvel 啦嘛。 嗯， 系啊，佢咁你勉强你当佢有一段时间佢喺即系服役佢同阿Jude Law嗰班一齐执行任务嗰时，你讲系。 即係你當係嗰段時間係練習囉，就冇咗嗰個其實司徒嗰、那個 冇咗囉 嗰個意味，其實係佢都佢咪冇嘅，例如佢初頭會對打，然之後佢喺度說教啊，喺度教佢點樣控制力量啊，其實都有，但係就放輕好多好多囉， 唔係好知佢唔係落墨好重喺嗰度囉，反而就佢強調就係、是、反而佢就你回憶就強調就係、是阿卡罗咧，佢后细个有阵时咧，俾人睇唔起嗰个嗰啲古仔，佢比较多少少一样嘢就系、是、你唔得意我，我唔得，我偏要做俾你睇。嗰啲咁嘅会比较多少少，但都系少少啫。佢喺呢啲咁有少少叫做咩说教味道，佢都避尽量减轻佢有，但系减到最低嗰只。我几中意佢呢个水态，尽量避免有一种说教啊，嗱你要咩？女人，你睇唔睇我女人？我强俾你睇呢啲咁嘅嘢，佢避啊，个导演好流啦，好刻意避啊。 系，其实佢有啊，但系佢讲得唔系好 轻描淡写咯。 系啦，佢唔好集中去描写佢咯。即系例如佢话佢之前即系佢受伤得到力量之前，咁佢话做飞机师，咁都话佢同黑嗰两个黑人嗰两个都系话唔俾佢做正选咁样噶嘛，即系唔佢系纯粹系后备或者系做一啲后勤嘅工作嘅女机师嚟嘅，咁当时就嚟讲就女即系女机师你要坐即系去战斗就比较难啲咁样咯， 即系佢喺呢方面佢我觉得佢系真系又头先我讲啦，就系、是、太政治正确嘅嘢或者太过女权至上嘅嘢，佢尽量避，佢又唔会话冇，纯粹系好轻描淡写，但系 口头交代咗就 系简单带两句带咗，等你知道件事得啦。就算观众如果你唔记得佢分咗，我都唔留意添。 系佢打起上嚟都冇特别强调话点样男女之别嘅。 冇嘅，呢样嘢冇嘅。 系啊，佢纯粹系讲佢，喂，佢以前就即系有啲咁样嘅经历咁样咯。 即系有啲神奇女侠嗰只，啲神奇女侠佢处理就系唔系因为佢系女人劲，而系佢神奇女侠劲。我喺入边边个都打佢唔过，唔系因为即系反正唔系因为佢系女人所以劲人。咁佢神奇女侠啊嘛，佢神力啊嘛，佢半人半神咁样 ，OK 嘅呢、這个处理我都 OK 嘅。在處理上面，佢避開咗太過刻意，就咩女人打男人咁嘅事，純粹就咩佢主角，咁主角威能一定有噶啦呢啲嘢 ，OK 嘅呢個我覺得整體可處理。不過有嗰句佢衰呢樣嘢就係咧，佢太勁，佢即係佢嘅個玩法佢似超人啊！超人嘅問題就係你好難設計好精彩嘅動作場面俾佢。大佬你一拳打人就戰艦落，你又識宇宙真空飛行，大佬你咁勁，我點設計動作俾你啫？即係好淨係周頭痕就係、是。即系 Marvel 英雄普遍即系叫做咧战斗力咧，系比佢原作漫画起码跌一龟至两龟以上嘅。咁你跌低两，好简单就系跌到两跌到叫做比本人劲好多。你最紧要打穿几埲墙啊，打撞下地板呢啲咁嘅级数嘅话，咁仲有好设计啊嘛。但如果去到神奇女侠哇或者超人咁样，大佬你一飞成座大厦撞穿咗个窿，跟住一拳打落去，成个山冇咗半个节，大佬话点设计动作俾你啫你？你咩动晒？你喺咁破，你破坏力强到咁情况之下咧，咩嗰啲咩动作啊，拳脚交冇意思噶啦。 咪要讲你苦战都 难啦， 啲都冇乜实力噶啦。 啲苦战咪变咗好似BBS 咁打东西咁样咯，成个城市打散咧，因为变咗只力量决斗啊。第一，你拳头硬，我拳头更大，并唔打大嗰只啊，龙珠嗰只啊，龙珠难设计动作就是、因为龙珠佢本身你破坏力太劲，都劲到一定状况之后咧。你使乜？你仲需要学咩招式啊？咩临机反应处理啫？你只要黑用咗拳，你玩完咯。所以龙珠即系查一讲啦，龙珠超、龙珠电影版你有冇睇啊？龙珠超剧场版，龙珠超剧场版咧，佢后嗰一个钟头基本就全部都系打噶嘛。系啊，但好嘢就系由最初拳脚交，跟住变高速战，然后变咗爆山爆石，然后就又用 CG 合体，每五至七分钟就换一次打斗场面。等你冇咁闷，因为如果由头到尾都龙珠都飞嚟飞去，飞嚟大嚟大去嘅话咧，观众睇十五分钟顶唔顺噶啦。呢样就系佢聪明，就系龙珠超嗰个导演聪明就系、是、龙珠佢本身已经冇乜好动作可以设计啦。佢呢个话系，佢咪一路系用啲唔同方法，系尽可能等观众唔会闷。Marvel 都系啊 ，Marvel 就系因为佢主角嘅力量唔强，所以动作处理就反而好设计，可以好多花样。但去到 Captain Marvel 咁样，你咁劲。所以佢后嘅其实，但佢冇一点打嘅。其实你《Marvel》套戏里面，一拳打人就接纳嗰收工咯。非常好睇就系咩？佢未佢另外未传开个年代，同阿祖尼俄打啊，喺街喺车打嗰啲好睇啦，嗰啲就弱啊嘛佢。 係咁，佢個力量即係一叫覺醒咧，覺醒其實佢都已經係去到打戰鬥機嗰、那個嗰、那個嗰段㗎啦。 係啊， 佢後面落到地面，佢同祖迪羅都冇得打咧。 係因為你差太遠就冇得打啦。去到一個叫你今日你咧差太遠啦，人唔係祖迪羅人即係。所以我諗佢連去到係咩？你 Iron Man 都打唔過嘅 level， 你跟住就同 Superman 嘅 level 打，嘅Captain Marvel 打。不過有啲我傳到最令我最睇最開心就係啲 Fairy 隻眼已經盲，我最知道點解。嗰個我笑碌咗，我睇到笑碌咗，我真以為你咩事盲，因為佢一開頭一喺Marvel 世界穿流嘅，一開始一直讀眼啫嘛。咁我諗下就係。咩？大家一直以為你係咩？咩讀眼？通常咧啦，一個重要角色讀眼咧，好正好震撼嘅原因噶嘛，即係俾外星人戰鬥啊、救人諸如此類，跟住話佢話俾你知，俾阿媽話咗話埋咗隻眼。我走咗，你咁都得啊？ 喂，佢初頭撞車都唔猛嘅喎，佢初頭撞車都係黐塊膠布喺眼角嗰度嘅啫。 我笑，我聽。 然之後嗱，其實有人翻去案嘅，佢話去 Winter Soldier 嗰時，佢同隊長講，佢話佢信錯咗人，咁所以就盲嗰隻眼啦，咁樣即係但係嗰個只係一句台詞帶過咗啦。 因為嗰時我都冇諗過嘛，但係我而家係都可以咁講，就係呢份純粹噏亂噏咁樣。因為佢最後一問佢，你咪同我先人戰鬥埋咗隻眼啦，係啊，噏嘅啫嘛啲嘢，因為講就係冇人知道，所有人知道一去外星人，除咗去咗外星球咯，冇人知道除噏啦呢啲嘢，又佢加埋咗嘅作得越低好，但係好有，因為笑咗嗰啲貓搶起佢只貓，即係當初睇佢只貓。我估佢咁搶氣嘅，超即係氣氛多幾緊要啊！由佢喺基地揾佢，跟一路上太空站，一路翻地球，哇！咁多氣嘅你， 係咯，估唔到。我覺得我出嚟要去玩嘢，因為 Groot 係有海報噶嘛， 係啊， 佢係有一張獨立嘅海報，係一隻貓咁樣，然之後即係咁，你其實你望住做乜嘢咧？呢只係咩貓嚟咧？咁你睇咗半套戲，其實都唔知嘅。你去到上到去個太空機太空實驗室嗰度，你先至 即係 話俾你知發生咩事噶嘛？ 係就係、是、係真係出誒台，真係我最中意就係佢貓外星人，即係最初唔知道外星人點解咁驚貓，原來哇原來咁，因為最中意只貓，咁啊後屘貓喂好多佢先嗰幾隻，因為依最難就揾貓啊，啲貓做戲難噶，你揾啲貓去，因為揾啲貓去做戲，做咁多戲嘅話咧，其實係。仲難用特技，因為你有啲嘢一定要用真貓做嘅，你唔能夠完全係用靠曬 CG， 跟住好頭暈啊！啲貓啲表情啊，或者嗰啲動作，玩到頭都痛埋。呢樣有我最成功只貓，呢樣有最搶氣，即係最搶氣嗰只貓。 動物都係，尤其貓啦。 貓最難， 貓都難搞啲。佢好似都揾咗 四隻㗎，一隻咪主貓，其實三隻做替身嘅。即係以防咧，估東家豆腐走一隻貓，唔知點解揾翻只貓翻嚟。 我同好似話有啲特別動作都要買一隻貓先做到。 係啊，依樣就要嘅。即係整體講，有最貓最上嚟咯。同埋佢 我好好奇，而家只貓去咗邊？ 個咁係啲 Fairy 嗰個， 因為啲 Fairy 個辦公室嘅 咩外星貓嚟啊嘛。不過就套魔方嗰個係有幾個案嘅，只魔因為佢咧就咩？只魔方去咗邊度咧？因為係咯，一魔方就係只黃寶石嚟啊嘛。 系 冇。咁点解？咁点解？Sherlock 揾到佢？哦，又拖翻出嚟，只猫呕毛先，拖毛都翻出嚟。我照攞睇完，哦得喎，呢个几好呢个。 呢个佢系兜翻嘅，因为原本未有 Captain Marvel 之前，你即系睇翻历史，其实系Howard Stark 闹，即系美国队长附近闹翻上嚟之后。就你以為一路都喺 Shield 手上嘅啦嘛，但係其實如果而家講緊，原來中間係有一段時間就去咗，即係唔見咗嘅，都係去咗即係外洋嗰個太空實驗室嗰度。然之後去喺太空實驗室嗰度又俾只貓吞咗，然之後你諗點解又跌翻落去 Shield 手嗰度咧？原來就去 偷門， 就係偷王，去偷翻出嚟。 呢個幾幹嘅。所以呢套講以最初其實比較審慎啦，睇出嚟 O K 嘅審慎，因為其實因為 Marvel 有啲人形容佢湯豬凳嘅，因為啲拍親都死嘅。但係今次我 O K 啊，因為佢可以開嚟協助成個 Marvel 家族啦，依、這個招牌同埋佢依攞經驗夠，不問第二集睇下點處理啦。 唔咁都有啲夾住復仇者個勢嘅，因為佢係第三同第四集中間，然之後佢又講到個角色好重要嘅，然之後你之前就完全都唔知呢個角色係咩，即係喺呢個 MCU 裏面係擔任一個咩角色嘅嘛，咁、所以變相啲人好奇都入去。嗱呢一度其實如果你好，即係如果你好點講好期待佢喺 Avenger 裏面。即係俾啲咩牽絲咧，其實就變調翻轉就失望嘅，因為佢真係冇乜特別嘅嘢去提即係喺復仇者三同四中間，除咗個角色，即係真係純粹帶咗個角色出嚟嘅啫。咁就冇話點樣話有講啊 Thanos 嗰啲嘢啊，又有講去太空嗰啲嘢，太空嗰啲嘢都完全唔關 Thanos 嗰邊嗰啲，即係佢。 佢主要復仇者甚至講一隻復仇者，即係佢角色都唔好重要啫嘛。由一開頭救翻啊 Tony Stark， 同埋最後拖時就打兩場之後，因為佢有次有啲似咩Civil War 裏面一炮，純粹係叫做咩出場，等入咗依個系統裏面就夠啦。因為復仇者四本，即係而家就扯復仇者四啦。嗱，兩喺《復仇者三》《復仇者四》之間有兩套戲，一套就係《Marvel Happy Marvel》啦，一套就係《蟻俠》啦，《蟻俠二》就重要啦，《蟻俠》就重要好多喺《復仇者四》， 係 佢戲份重好多， 相對嚟講就 重好多， 帶出咗個主線添， 主要角色添，係主要角色去到， 係佢帶出咗嗰、那個點樣去 time travel 嗰個重點， 同埋佢因為其實《復仇者四》佢本身係盡量將主要放翻喺元祖嗰批人度啊嘛，佢唯一一個唔係元祖嘅就係超多戲份。一来要靠佢带翻，又用出时间，因为量子交叠啦。 系，冇错。 同埋就系佢叫做等相对嗰佢想叫解气氛嗰个角色嚟嘅，佢同我哋同两个。如果冇佢两个手机，一大佬个都人都死到抌款，个都 今集哭咯，都系嘅。 哭佢气氛少，哭就气氛少。因为今集其实佢一开头嗰几， 我唔觉得佢份少，但系佢低调咗好多，就真嘅。佢變咗一個科學家，變咗一個純粹嘅科學家。 副角色咯，喺背後幫手角色咯。 係啊，係啊。佢甚至佢最後嗰場都冇打。 因為佢隻手右手廢咗嘛，就 斷咗手，即係 廢咗嘛隻右手。所以冇即係嗱，佢一開頭因為佢一開頭其實個氣氛幾沉，真係好沉重。一開頭夏英眼屋企人消失嗰段，即係嗰段係哇係真係真係好震撼啊！其實嗰段係。如果你唔睇嗰五分鐘嘅話，你唔知道有咩咁大打擊嘅。跟住就係佢去打 嗰段Marvel係應該剪出嚟嘅，做用嚟做預告嘅，就警告大家唔好劇透。你一劇透就成家死曬㗎啦，真係。 一劇透死全家。 鷹眼。 一劇透死全家。 係啊，即係呢個好應景咧。 好，因為佢跟住佢一開頭佢最厲害就係佢一開頭跳咗五年。佢一開頭跟住又俾Marvel講到嚟地球，然後call行馬去報仇，點知廢咗報仇。哦，冇石冇晒啦，消灭晒冇石。 系啊，佢发个冇仇报之后先跳五年嘅，但系佢前面嗰段就好快，半个钟到啦。 都唔知冇半个钟，十几分钟咋？惊讶咗五分钟，跟住平平廿分钟都就已经拍廿零分钟就已经拍完前面嗰五年啦。咁嗰段啊， 我印象中系有嘅，但系你其实你唔觉咯，简单啲讲。 知道去得好快嗰段。 系，因为你 Marvel Carol Danvers 一翻嚟就好快就上咗宇宙啦嘛，上咗去即刻就话揾到， 跟住即讲两句，其实就一路劈落去啦，跟住收工啦，跟住就一次跳五年啦已经，跟住其实捉住几长文戏，三个钟头，因为如果三个钟头，我惊住三个钟头，如果你真系超翻 hero， 即系好似复仇者嗰只由头打到尾，我三个钟头你要死啊，你会睇到头晕嘅，但系佢其实中住几多文戏。因为讲佢其实翻去过去搵，反正草人啦，跟住传去最精彩嘅雷神啤酒套雷神啦，哇！就笑落笃咗喺度嗰段嘢，跟住再打话你心灵大师，我雷神啦，我飞嚟打你，笑到笑到肚都痛埋嗰段嘢，黐线！即系因为系冇，因为嗰即系冇人谂到系改嗰边咁，因为。系，我知道，因为大隻佬咧，一到三过三十之后咧，你 keep 住倒三倒 V 型嗰个健美身形咧，好难。但系你唔使咁快就话俾我知，咁快唔使阿 Chris 减肥啊嘛，即系收翻到哇肥咗，就即系好似啦，唔会肥咗咁紧要，但系起码唔使减肥啦。 嗰个系特技嚟， 但系聪明嘅，因为一男人过四十之后咧。 你要 keep 住咁嘅身形咧，系好痛苦。Hugh Jackman 点解唔做蝙蝠人啫？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因为呢样嘢啫嘛。大佬，我做蝙蝠人嗰阵除衫嘅，一除衫，大佬喂点？喂，你睇第一集蝙蝠人，佢身形几 fit 啊？你睇去蝙蝠人去到蝙蝠之后唔系 Logan 之前嗰集咧，佢客串一场嗰场，你睇佢系啲肌肉已经睇佢谷得好痛苦，啲肌肉已经系叫做咩？拣谷啲肌肉出嚟啊，争去打佢固醇嘅啫。喂，大佬，你要几廿岁阿伯？佢咁样操肌肉，好辛苦噶。 佢起码操半年，你谂下拍套戏都半年，咁你咪 话 你 可能 佢要准备几耐？ 同埋你同埋年纪越大，你除非即系靠，除非你系长 keep 住操，但系 Hugh Jackman 咧靠演技食饭嘅，佢冇必要再操。佢叫Marvel 里面几个 Chris 里面系唯一唔使操嘅 Chris Pratt 啫嘛，佢食嘅肥啊衰公，但佢系唯一一个唔使操嘅，其他个佢 Evans 话Chris Ward 都要操嘅。佢都喺肌肉，佢系一唔操佢又一唔操佢水就是、水肿嘅叫做。依家先 咁，队长而家都唔使操啦， 唔使操啦。因为 Hansworth 同埋，因为讲真就系、是、Chris Evans 同埋 Hansworth 咧，两个都系叫佢卖肌肉嘅，两个都系。咁阿 Hansworth 佢应该冇意外，Guardians 三佢会再出。佢就佢跟，因为佢呢个角色佢应该未满约嘅，佢同 Marvel。咁佢再出嘅话，起码样就系到时。如果佢操唔翻呢个身形，咪用啲肥胖身形算位数咯，系快唔使痛苦嘛，因为睇佢痛苦啊，因为大佬，因为呢个系真系深刻经验就系睇X-Men Better Future 啦，有阿 Wolf 唔系 Max Future 好似，总之佢一幕客串一场操肌肉咧，第一集睇再对比翻第一集X-Men 佢第一次长嘅肌肉咧，系明显你肌肉系叫咩间谷啲青筋谷晒出嚟嗰种嚟嘅，系好痛苦睇嗰种就系、是，哇好痛苦，睇到痛苦啊！所以佢，但真系想要我咧，我话佢形容即系一个男人，你应该系形容一个英咩叫英雄英雄堕落，或者系就趁机最好嘅咩？俾肥佬，哇！够晒形象化呢个表现。 啊！但系佢呢个系 Marvel 呢、這个即系我佢个，我谂佢政策上有啲转变，其实过往都一定有操肌肉噶。你谂下今集其实队长都冇。 冇乜数，冇机会，应该咁讲，佢冇需要啦，因为始终佢人够多。 系佢今日连队长，你话即系雷神变咗肥佬，然之后佢仲攞到个锤嗰下，其实佢 咁其实有观众系兴奋嘅，嗰下哗一声噶，因为对队长对雷神嚟讲，对个锤就系佢，所以叫做佢证明佢存在价值啊嘛。佢攞咗锤即系表示佢仲有佢个锤仲愿承认佢嘅人格啊嘛，即系净系佢未折堕，简单就系。 即系仲改，即系佢基本上 Marvel 嗰度已经有少少改变咗嗰、那个讲法啦，嗰、那个英雄上面，即系变咗，即系嗰个表面系冇咁着重咯。简单啲讲，即系你雷神咁样，其实咁讲，你睇紧嗰阵时候，你其实你有少少你谂住佢系咪拉尾会变翻大只佬嘅， 结果都系冇嘅。 系啊，佢。卒之都系冇发生呢件事啦、 啊，因为雷神片里面咧，雷神每集系一定要除，因为佢你啲service 啊嘛，所以我琴晚翻睇雷神三一，哇！有仲见阿妈啊，嗰时有冇嗰时肥咗未咧？一除衫，哇！依然咁 fit， 依然到 V 字型嘅。 啊，甚至有个传闻就系每一套嘅男主角都系要有一个先系要除噶嘛，但呢个就唔系好肯定啦，即系有咁样嘅传闻。 印象中好似唔系，因为我所知矮侠冇 ，Iron Man 都好似冇 ，Iron Man 除咗背心嘅啫 ，Iron Man 好似冇 Iron Man， 佢第一集有除晒之后就冇啦，因为除晒就因为整嗰个心口嗰嚿嘢啫嘛。 矮侠二我记得有一我就唔好记得啦，二就有嘅。 有冇咧？唔做嘢，冲凉啊！冲凉 系有冲凉有一段， 不冲凉算啦。呢个就搞笑，因为佢搞笑角色，佢定翻搞笑角色。 哦，唔系搞唔搞笑，佢系讲个主角系要 keep 住个身形，系要拍呢套、拍呢个镜头噶嘛。 哦， 即系其实系几，即系你而家咁讲系几点样几霸道嘅，但系一定要个演员 keep 住一个好某一个身材去拍，纯粹系拍一个scene咁样系。但系呢个似乎系去第四集，而家冇咗啦。 话有啲演员 希望佢之后都冇，唔太个着。 同埋有啲演员，有啲演员咧，佢不过有啲演员衰嘅，有 Chris Pratt 咁样，佢系出咗名易肥噶嘛，衰公。一系嗰啲你唔理佢，你唔睇实佢嘅话咧，佢肥咗猪头咁款嘅佢，佢完全系啲 一唔佢一唔食佢一套戲都唔使佢減磅嘅話咧，佢肥到佢肥佢並膨肥咗成個嘛。睇佢喺侏羅紀公侏羅紀世界已經知啦，個衰公佢係容易肥嗰種類型嚟噶。今嗱講今次咧今次佢因為主要係老元老批一隻手元老古仔啦，呢個女神就未完嘅。Banner 都差唔多完噶啦。哭嗰度都應該完噶啦，都冇乜佢冇乜戲特別獨立戲噶啦佢。然後就係、是、最後個主角咯 ，Iron Man 同埋Cap 咯 ，Black Widow 係咯 ，Black Widow 有前傳啦，但係Iron Man 同埋Cap 咧就一來就真係叫做 哭街就拍電視咯， 係咯，佢都電視噶啦。 雷神 唔知雷神應該再雷神應該仲雷神應該仲有雷神應該第四集或者係應該 講有第四集嘅傳一傳出嚟都仲有第四集嘅，但係佢就算冇第四集，佢 Galaxy 嗰度都會有戲咧嘅。 因為其實一來就係、兩個演員都貴咗，二來就係最重要就係、是、其實點講咧？要應該我就係你一個有演員你唔想拍到佢死嘅話，就應該喺差唔多時候就結束佢，見好就收啊！講起隊長，講起隊長同埋 Iron Man 咁樣，你講十年都差唔多要。你如果 Iron Man 就十年嘅，其實兩個都第一年嘅，但係第一年就年頭同埋年中咁樣 嘅 啫嘛。 你要等佢哋你早啲好，等佢收咗尾嘅話，你又 reboot 嘅話就好相對好啲。你如果唔明唔收呢度拍落去嘅話，你以後 reboot 就難度高啦。因為趁早收咗佢。等佢好睇睇一個 end 咗佢呢個系列，咁以後如果再新要有新人做演乜Captain Marvel 嘅話，就 Captain America 就好好多嘛，可以容易搞嘛。 Captain America 就應該冇啦，佢可能係因為佢嚟緊電視係 Falcon and Winter Soldier 嘛，佢、就即係佢將嗰個角色轉移咗落去呢個劇裏面啦。Iron Man 又有人就傳話係有個僆仔接班嘛， 但係就睇情況。 但呢個我覺得難啲嘅，因為今集喪禮嗰段佢拉尾有啲人咪其實唔認得嗰個僆仔嘅。 嗰僆仔好似話係 第三集嗰個僆仔嚟噶嘛，就大咁鬼佬大得好快，佢幾年之間已經係成個成年人咁樣啦。但係啲人就傳聞佢係下一代嘅 Iron Man， 但係其實就難啲嘅。 但係唔會咁早嘅 Iron Man， 起碼要真係揾承繼者，起碼都唔會係一兩年內事。同埋攤攤佢先喎，要過眼河嘅呢啲嘢。 咪同埋，其實調翻轉嘅，佢唔能夠，佢孭唔起個 title 啦，佢只能夠做配角咯。佢就算係做 Iron Man 嘅角色都係 配角嘅，因為 佢調可能調翻轉喺 Spider-Man 入邊客串，然之後客慢慢帶出嗰個新嘅 Iron Man 之後，先會拍翻 Iron Man 咯。 因為其實 Iron Man 重點就Iron Man， 因為你要過眼河啊，要等觀眾開始比較淡忘咗舊嗰個嘅影子，你先可以揾新人。唔係嘅話，又好麻煩，你會。因為太急，因為如果你話兩三年內你就即刻有個新 Iron Man 嘅話咧，觀眾一定會比較，一比較你就死噶啦。 直接比較就冇得玩。 起碼五年，起碼等五年，起碼第Phase 5啦，第五期先要諗呢個問題噶啦。 Phase 係啊係啊。Phase 4咁啊，而家 Phase 4理論上而家先啱啱結束啫嘛。 我咁係噶，你唔好講 Iron Man 啦，而家啲人話Fox 合併咗之後，諗住一嚟就Avenger vs X-Men 嘅嘛。其實我記得好似係個 CEO 講嘅，阿 Kevin Finch 講話，其實 Phase 4都唔會有 X-Men 同埋 Fantastic Four 嘅出現。 Fantastic Four 呢個湯煮凳咧，佢攤得更凍嘅先至可以攞翻出嚟嘅。 都係嗰句啦，你就算出都係配角咯。Fantastic Four 即可能是穿插下揾個 Human Torch 喺度飛嚟飛去。 唔係好簡單啫嘛，綠燈俠而家唔敢再玩出嚟，原因就咁樣啫嘛。奶得咁緊，奶得咁緊要，又成日俾寫 Deadpool 抽水，抽到佢出到唔敢隨便邊攞出嚟，要攤夠凍。Fantastic Four 係唔知乜拍死都死嘅呢度又係。 綠燈俠就凍曬㗎啦。 問題， 但係佢而家都係暫時未敢攞翻出嚟住嘅。但系佢传闻想，但系佢就暂时都未有动作啦。 唔敢啊！佢一始终有啲嘢又之前又 place form 样拉咁紧要，拉肉酸酸咁样你。 嗱佢想一定想嘅，因为你 Justice League 冇咗 Green Lantern 系差啲嘅。但系问题系佢要谂点样，即系 从 reboot 佢。 系因为之前嗰套太啲人印象深刻噶嘛。 唔系预期话印象深刻，不如俾死侍抽水抽太紧要，抽大家觉得最差。即系大佬仔死前两集，集集都抽到水晶佢嗰块。 十年都有啦，我谂 你乜嘢冷河都過曬啦，但係真係暫時未攞得出嚟住。 仲係啦，所以就好尷尬。 你起碼一定要揾到個可以洗令到成個角色洗底嘅演員先至得咯。但係就好難嘅又係。 難啊！呢樣嘢，因為唉，都係嗰句，因為死事害死人啦。佢拍佢嘅衰喎，得沒兩集戲係咁抽水，抽大家對佢印象出，本來就係而家都唔該差女，我差講下死啊嘛呢樣嘢。不如講翻 Marvel 啦，嗱今集其實最後就係阿 Iron 拍手指救翻啦。其實佢即係嗰下其實應該就係當好合最係合乎佢個角色嘅設定啦。因為如果隊長切拍手指嘅話咧，你當咗隊長會覺得隊長就係佢辛苦咁多咁耐啦，最後你俾佢，你最後都仲要犧牲啊，唔係咁殘忍係嘛？反而 Iron 咪就你享受咗人大半世人生啦。你需要嘅嘢你都得到晒啦，你老婆有啊，女又生埋啦，你天伦落都过咗五年咯，啲比较比较冇咁遗憾啊。不过队长其实好多遗憾，队长昏迷咗七十几年，自己中意女一又老死咗，乜都唔见晒，即系牺牲太多。咁我队长后屘用回到过去，跟住留咗喺过去，跟住过去享受得到佢攞翻幸福，做翻平凡人 ，OK 咗呢个设定系。即係幾符合咗佢觀眾要求嘅嘢啦，同埋佢所以仲有啊，其實我唔知道你嗰場點啦，我睇嗰場咧去到應該係啦，應該就係拍手指救翻曬嗰人，都跟住唔係應該更加 detail 啲講就係隊長賴當所有人都打冧曬啦，隊長賴個爛盾綁喺手上行出嚟，然後突然間後面全部人嚟幫裝，我真係後面一下喊到肥肥嚟嗰度。系嗰日系嗰阵系感动到喊嘅，我都系眼泪，就未喊出声，但系后面一喊到喊肥肥，喊出声嗰阵，嗰、那个真系哇！呢个就你睇下对 Marvel 电影有几多感情，如果睇晒咁多套嘅话咧，睇嗰幕一定喊嘅嗰幕，系好型嘅嗰幕系，队长奶个盾嗰种壮烈嗰感觉咧，又突然间哇救兵到啦嗰、那个感觉，然后跟住跟住就系好 Marvel 设嘅动作嗰啲处理啦。抛手套抢嚟抢去，轮翻车轮战打，跳嚟跳去转镜头，跟住队长攞雷神个锤仔打，即系好考佢哋唔同嘅角色动作串嚟串去啊！ 系 呢类混战动作系好难处理，但 Marvel 好啦，但系罗素兄弟好拿手， 尤其是佢个角色个多样，即系个多样性，因为每个角色嗰个动作你要设计都要唔一样，最主要例如。即系你 Ant-Man 嗰啲，你 Ant-Man 同埋嗰啲，佢就突然间点样缩细咗啊？然之后点样即系喺啲物件之间穿插啊？ 嗯、 例如即系 Spider-Man 就可能喺度 跳嚟跳去 啊咁样。其实每一个角色嗰、那个需要个动作设计嘅嗰个重点都唔一样，嗰下即系难系难在呢度咯。 佢难在就系要设计每个都同嘅就系、是、你又要清脆弱，唔好俾观众嗰啲睇到一头烟。每一次个画面顶多最多只出现三个主角，一个反派，四个最多四个，通常有两个人，二加一或者三加一已经极限噶啦。四加佢就通常四加一就咩？一个大一个曲一个 wild shot， 跟住写围兜。因为如果你近距离呢样近距离例如话好似正义联盟咁样喺间大喺嗰个反应堆中间，你四五个人走嚟走去嘅话，其实观众会乱嘅。但系嗰两至三个人咧，观众就容易分到边个打边个，同埋你动作设计咧系容易处理好多。 嗯， 呢个系当然咧都试过经典场面嘅，即系系复仇者联复仇者二中佢围绕嗰个索菲亚嗰个系核心嗰个控制器嗰、那个场面，因为佢用嗰个中央视点呢啲航拍机视点去下望咧，咁就可以多啲人、哦。即系呢个就系佢知道点样去设计啲多人大混战时唔会乱嘅画面。 嗯。 呢个系高手嚟，我都系 Marvel， 依系罗素兄弟，真系转真系我抵佢抵佢拍掂呢套嘢。而家其实因为好多人应付唔到嘅，一招之后三围就乱噶啦。 其实而家都你要挑剔嘅系有啲啲乱添嘅，但系起码乱起就唔会乱到你唔知边个打边个咯。 同埋佢系都补咗好塞好多同前作有关联嘅彩蛋，即系话系艾明见到啊，蜘蛛仔嗰时抱住佢。因为之前蜘蛛俠嗰时抱佢纯粹噶，我唔系谂住揽你去开门嘅啫。你呢个真系抱佢啦， 即係嗰啲感人位其實加唔少㗎，感人位係落得。 我都唔好多。 多咁好多咁好多狗血位㗎，即係同佢Tony 同佢老豆傾偈嗰段啦。 與其話狗血位，我直頭係覺得係致敬位多添。 嗯。 例如你美國隊長喺 lift 入面嗰， 哇！嗰日精彩絕啦嗰場，因 為嗰場係致敬 Winter Soldier 啊嘛。 Winter Soldier 之餘，佢仲要致敬埋漫畫，佢係。Hell High 場嗰段 真係，哇！佢彭手掌全場 啦，真係笑到你其實唔知嗰啲人都笑到咩咁樣嘅。 但係因為知道就係因為嗰啲話，因為嗰場係經典，就係美國隊長一入到困獸鬥，一係嗰場係困獸鬥極致嚟噶嘛，喺隔離裏面同幾個特工喺度打啊嘛。 係啊，佢已經掹槍嘅啦嘛，嗰、那個 cross 即係嗰、那個十字骨嗰條嗰、那個 cross 咁嚟啦，跟住 你諗住一觸即發，即刻又打， 跟住佢 打， 跟住佢就哇好嘢，嗰彭手掌全場真係。 你知唔知咩一句搞掂咗？ 跟住好嘢就是，喂，佢之前再加佢就係，竟然佢出都撳到佢屁股，美國屁股喺佢 S 哥上落咗喺度。佢喺好嘢就係喺同佢更加咁平，加咗好多笑料嘅，又加咗好多。跟住隊長對隊長咯， 係啦，即係貓，我覺得佢最勁就係自己同即係貓夫同貓夫自己對話翻轉頭咯。 我打成人，我都後知啊。北拳未死，哇！嗰啲叫啲好妙、好巧妙地話運用嗰啲前面嘅啃嘅嘢咧。 即係你睇到隊長苦惑咗好多咯。 佢唔蠢嘅，係啊，佢唔係蠢嘅，佢邊個人好實啫？佢唔蠢，即係佢因為嗰日真係 Hell Hydra 嗰段真係精彩絕倫，全係前面嘅大全部最絕就係、是、嗰啃。跟住雷神翻去同佢阿媽傾嗰段啦，即係第一次同佢阿媽有多啲交流，因為雷神同佢老豆好多交流，但同佢阿媽其實交流少嘅。係難得地，佢一望同佢阿媽，俾佢阿媽勸你改殺律啦，啲阿媽見到個仔嗰啲，佢幾廿歲就變咗肥佬嘅仔，就係咁講。 嗰段又巧妙喎，佢係去翻第二嚟嘅喎。 最緊要我做嗰係嗰係我另一個意外就係、是。你睇 Tommy 又出場，我唔係舊片嗰下先精彩意外啊！即係最初我以為係舊片，但係咦唔係、啊？我睇過我翻睇梁子冇呢段冇呢個角度喎、 啊。係啊，同埋最啊，佢係有啲係舊片嚟，即係例如阿Loki 喺個即係喺度掟瞓喺度喺個監倉裏邊喺度唔知掟個杯咁嗰、那個。 嗰啲舊片， 嗰啲就舊片。 但係睇 Tommy 新片嚟嗰下先精個意外啊嘛！ 我係啊，因為我即係。其實之前首映禮啲人話Natalie Portman 出席都有啲係啦，有啲 因為當初係因為攞影頭啲女星特別麻煩噶嘛，但係以為佢唔會再出，即係不過有一樣嘢就係、是、咁，你最後一集咁，你依有人賣人情片點都俾嘅呢啲。 咁同埋佢係客串嘅啫， 客串啫嘛，客串兩個鏡頭啫嘛，對白都冇。 佢連母後嗰、那個母後嘅戲份都多過佢啦。如果你講呢套嘅話， 客串，但係依個客串我 OK 收 OK， 即係俾嘅佢就咁。你最後一集話客串下，俾意外驚喜 fans 啦，即係好似佢 係驚喜喎。今集啲客串都幾多喎， 多 古日啦， 古日係好似古日就唔係古日，我唔意外嘅，因為相對講佢，因為相對嚟講佢唔係太耐啊嘛。你睇翻為咁樣。扎晒馬當時佢全同 Marvel 業務又話呢面又唔高，諸如此類。阿 Gia Jo 嘛， 我同埋如果佢即係佢，你覺得佢已經係唔想拍嘅嘛？ 係啊，佢一攞啲影後就麻鬼煩咗啲演員，女星係特別麻煩嘅。即係帕特魯啊，當初都係炸人啫嘛。後尾 Marvel 三顧草龍拉佢翻出嚟，俾足面佢啦。當然佢好似係蜘蛛俠嗰時第一次翻出嚟嘅。 蜘蛛俠係。 空間明第一次翻出嚟，跟住就復仇者三、復仇者四，俾足面佢啦。嗰時喂，翻得路又跳速雲舞啊，又嫌片酬低，又乜又物啊嘛。跟住臨尾空間明差唔多一打，差唔多叫出蜘蛛俠，之後第二個名出佢嘅名咯。咁Marvel嗰班高層俾足面你，講真都係要面啫嘛呢啲嘢。咁你俾足面我咪開心心咯，條氣鋸曬咯呢啲。佢成日彈厭，佢唔夠攞不到你入片又高，咁諗啊，阿姐，你又唔使，你咁你戲份少過好多咧，你依樣冇得講嘅喎，呢片又低過佢，因為冇得賺嘅喎，所以佢拍到路翻嚟嗰時，空間咪最驚喜就佢翻嚟，今次就係啊，你睇片咪翻嚟，不過真嘅其實依個題外話啫，女星咧，你何你真係冇你得罪得罪 Marvel 冇著數，你嗰陣就係拍 Marvel， 你邊有一套戲可以好似佢啲戲咁全球上啦，全球咁多人上。Scarlett 做 Hanson， 講真佢冇演技咩？問題就係佢知道做 Scarlett， 你知道黑寡婦係全球都睇到你啊嘛！你名氣賺翻曬噶嘛呢啲？你講真佢一拍咗 佢嗰啲拍咩戲片又都高三級噶，有藥數嘅依啲維護嚟啊嘛，依啲嘢。 嗯， 即係佢咁，所以而家咁，我其實有啲有少少可能就係佢可能會翻去貓虎世界嘅 Tim Cameron， 你有呢個機會，有呢個可能性。唔敢話佢啦，因為佢依兩年都唔係特別，因為拍完套今日的老婆嗰套之後，又唔覺得佢有咩多戲多咗喎。 哇！近排有套黑天后咯，但係。 算啦，女性喺女性，依个系现实残现实有残酷嘅，唔系你话奥斯卡咁讲几句话，请女性拍戏得嘅，咁你人系入人愿意入场睇嘅系睇男性噶嘛？咁如果你个卡士够高嘅，人入场睇咪俾高薪酬你，但你系唔得啊嘛？你先石上猫好英雄女性叫做系得嘅，基加顿系有叫做力啫嘛？咁基加顿唔可以叫，基加顿片酬都唔系高咗好多啫嘛？都依系冇，依系事实问题，即系你叫作力问题。純粹有時候我覺得依樣嘢好現實嘅。黑先做乜？嗱，今次佢最後就叫完全冇彩蛋啦。之後劉翔就話齋，咁你成套依個一係結束啦，冚埋本書啦，咁佢都 O K 嘅，我覺得。但最後最後真係我最欣賞 ending 咧，佢係演員個簽名，用演員個簽名嚟做 ending 嗰一部分。我幾中意依個佢，有時我唔知唔致敬咩定？有少少就係、是、即係要結束，就係、是、結束的感覺咯。佢用自己簽名，用演員簽名，唔係角色嘅樣 子。我、哦、但呢個我覺得有少少穿作會嘅，因為其實調翻轉頭講，原來後尾個 CEO 講翻，其實花放空先係 Phase Four 嘅完結咯。咁又有啲即係個感覺上好似係即係冇彩蛋，冇彩蛋咯。但係就特登要， 不過我覺得冇彩蛋 個原因 係都冇彩蛋。我一樣就咁話佢對隊長，因為佢始終咁今次主角係隊長同埋Tony 啊嘛，咁佢兩個嘅結故事完全結束嘅話，咁咪唔追，即係冇需要再有一個特別彩蛋去拖個故仔咯。所以其實可完，即係佢要完整嘅，你唔會講得就係之後其實下一套點一個好完整一個正正正正嘅結束，我依、這個 OK 嘅，我覺得依、這個格依、這個適合你嘅，即係一個好即四平八穩結束成個 series， 而唔係話又一又要彩蛋跟住拖落去下面。不過下面今年仲有冇？今年Marvel 電影仲有冇片咧？今年 冇啦，今年係兩套啫嘛。花房空係下年啊嘛。 下年今年冇啦。 今年冇噶啦，今年係 Marvel 同埋 Endgame 兩套。 哇，少啲喎、啊，不過兩套差唔多啦。因為不過兩套擺喺年頭就啲有少少窄咁解啫。雖然依人一套年頭一套年尾啊嘛。事實三年三乜嘢時應該就係、是半年一套嘅。是唔知舊年前年係舊年咧，因為殺咗，因為攝咗套黑豹來咧，打亂咗成個 schedule 咧，唔係黑豹攝落去，係蜘蛛俠攝咗，突然間蜘蛛俠 花房空都係今年喎。 哦，咁今年係差咁啱啦，三年三套。 花房空係 拍咗㗎啦，出咗吹打拍起咗㗎啦。 七月， 哇！出咁快唔啱係嘛？ 哦，係呢度我。会唔会有错呢我睇清楚先啊！佢都系今年喎。 哇！咁啊，真系急啲，今世喎。 但系吹啦出咗噶啦，佢都近噶啦，唔系七月都可能十二月、十一月、十二月噶啦。 系啊，咁啊急啲，我睇下先，因为睇咧，佢系喺2019年嘅。 咁啊，今年完晒 Phase Four 咯。如果佢系 系啊，佢嗱美国就系7月2日，咁即系香港就7月2日啦。 嗯， 哇，咁真系好急依次，因为佢嗱今次佢今次好急就佢急住上，真系有啲少意外。由 Netflix 我睇官网，我睇 Wiki Netflix 都有叻气氛 Netflix 系啦 ，Happy 都有啦，因为佢而家随系啦 OK 啦，主要睇咦掂我觉得又系。咁你又唔急喎，即系年头潮出晒。佢话咁六七月咪扑街，六月做咗黑凤凰喎。六月 系啊，六月系 Dark Phoenix。 哇，睇到呕啊，又系睇到呕啊，大佬。睇先，系啦。 嗯。 咁我有因为官网话佢第三集电影系吓 Parker 高三啊嘛。哇，而家仲系高三，不过算啦。阿 Tom Hanks 个样 Baby Face 咧，唔好觉嘅，个样生靓仔就呃到人。佢个样而家都唔系好靓仔个样子 ，Tom Hanks 个样子 ，Tom Hanks 几岁先？今年睇下， 廿四啊，廿三， 即系佢又咁佢样而家佢一生靓仔啊， 今日化妝嘅話咧，其實佢就算去到2012年咧，27、28歲咧，佢做20歲頭都仲得嘅，其實呃到人嘅其實，即係要娃娃臉啊佢。但係喂，今次化妝都幾，因為你譬如比較我睇翻誒復者復仇者二咧，其實同一刻4年時間啫嘛，唔係咁用唔係我睇翻誒比較過，其實啊通我諗起通年咧，今次化妝化得好老，刻意化老妝。因为其实佢睇翻佢早轮佢样唔系好老啫嘛，都冇咁快啊嘛佢刻意化好妆，化到佢样好沧桑嘅样。有啲演员个样冇得咁，因为你话有啲演员唔襟老嘅，即系你话系 Evans 啊，Evans 嗰啲就唔襟老嘅个样系，青靓白净啊嘛，一老你皱纹出嚟啦。不过 Johnny 系想好襟老嗰种类型嚟噶嗰啲，跟住化老妆系睇到佢个沧桑感，佢刻意营造嗰、那个。 哦，其实你调翻转嚟。队长系化后生咗添， 系啦，反而队长系靠后生咗，因为佢冇法啦。你队长呢个佢唔襟老类型噶嘛，样容易变啊，容易老化个样，最惨我真系仲出眼，听讲句，所以佢化好妆，化翻个化后生妆咯。咁大致就差唔多啦，今次咁呢个就最 close file 啦，20年就，而我而家就考虑紧，等下等啲钱冇咁多人，应该咁样，我谂而家要集出揸成都睇咗噶啦，我谂要搵星期日之后再睇多次。第二次，因为第二次我第一集咧，我你睇版本之前，有冇睇特别版长早场？ 啊冇啊！ 哦，因为我嗰阵买飞就系、是、我其实因为我翻嘢嘅，而家我份工翻嘢，咁、 哦、 我朝头早睇啦。咁我朝头早谂住睇，谂住睇，因为3个钟头谂住睇8:30睇完9点钟，奇怪点解点解咁爆棚咧？得封我家爆晒，就入唔到去嗰个系统。跟住咦，罗宽有喎、啊，咁咁咁，即刻买飞。因为后嚟之前知道，原来嗰日睇咗9点钟之前咧，有特别睇戏飞。 哦， 我系唔知噶，买飞之前唔知噶。我纯粹但问题就系，哇，大家头两行睇好辛苦条颈。所以下次搵间大啲戏院咧，坐翻啲靓啲嘅位慢慢睇。点睇多次啊？呢次就 嗯 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又多谢晒阿师嘅帮手。好。下一次睇下，應該就年下次 七月 啦，就七月空吸 靈，6月、7月 係啦嘅空吸靈同埋又得飛嚟啦，到時睇下先啦，睇下有冇可以儲埋啲一次再講啦。好，下個拜再見，拜拜。